影。 猛听 响，号角吹得嗡嗡，用线吹一套合欢令。后来又吹喜重重，肃静回避排思念。藤子金香摆几层，金瓜月扶朝天灯，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，灯点着蜡那羊角，灯喜字儿红上打一把。三元伞下照着，八抬大轿满天星，林黛玉见此光景，心这么一动，宝玉成千九把， 可

的山野问哟，三个多月未见着，你为何受了贫？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一遍，今妈妈犹豫就把我的三爷尊，我的这个王三爷呀，你在庙里呀，你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那位玉堂春。说了一遍，火堂的他呀，死去活来泪纷纷。他跟着金妈妈定下桥基，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，天色已晚了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小脚穿街月香来到关王庙门，来到了庙门外，那位家人吓了小脚，狼眼下看见公子有情的人哦，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，伤心，这位小佳人哦，亲赠与公子那纹银三百两，我劝你及早回转那家门，我可劝你呀，一路的鲜花呀，不准你采。是。儿的人哦，我可劝你呀，苦读诗书啊，进京去赶考，但愿你得中回来，你可不要变心。他二人在庙中明国誓愿，男不娶妻，女不嫁人，日落西山呐、啊，他们两下了分了手啊，浪打鸳鸯就往两里分。公子在大街，他私自秘方，方着了

穿衣留带，红豆王匡张表乔妹，安禄高兴马腾与孙坚，欢有那张超张扬全少公孙瓒，他帐下有魏御史赵烈帝朝元帝兄三，谁不知刘玄德仗义德同受的官位啊，